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是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 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 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牛顶不煮牛肉，小鸡往里一投，水多没有味道，乱炖没有理由。列位看官，今天呢，咱们给大家伙儿说一说一个成语，叫牛顶抨击。这是汉朝时期形成的成语。话说呢，在东汉时期，陈留这个地区啊，有一个叫边让的少年啊，年纪轻轻就才高八斗，在当地是赫赫的有名。当时呢，汉灵帝的妃子何妃的哥哥何进掌握着朝中的实权，人称大将军何进。哎，他也听说了边让。于是呢，有一天他就对手下人说， 何将军您先喝口水。您再喝口水。这就见谅了。 这嗓音就洪亮多了嘛。 哎，对，我听得见了，我就离您很近。 哎呦， 给您小点声，我的天哪。 谁让你让我喝水了？ 是是， 刚才气质哑着的时候啊，这个响度是正合适的。高师长，一人 喝。又来了，您喝点别的吧。 我找你前来有事吩咐 啊。您有何事啊？ 我听说呀，陈留地区有一个叫边让的人。年纪轻轻， 姓边。 对， 哎呀， 才高八斗。尤其是武术很好。 哦， 因为姓边，特别能打。所以呢， 但是也礼让人啊。 对对对，这个他呢，我认为四方广有盛名 啊，要 招他进官。 进宫 做官。不是让他进宫伺候皇上，让他为朝廷所用，让他做官啊， 让他做官。 对对对对。 哎呀，这个是一个好事啊，为我国添进这个优秀的人才嘛。 对对对。 那这样，在下就去赶一趟啊，去问一问他愿意不愿意。 情况如何？速报我知。 好吧。 何事回禀啊？ 没事儿。 哎，没。有事。 有事。 有事。何事回禀？ 这个。边让在下已经找到了。这个边让说呀，不愿意在朝为官呐，他不愿意 为官， 还说呀，说还这，哎呀，不 好说。 哦不， 你看我这，哎， 此话出自边让之口吗？ 是啊， 并非你所说。 在下句句是边让说的话， 不怪罪你。 那 说他说什么 了？在下说了啊，这不，哎呀，怎么说呢？这说你阿谀奉承，说你不是好东西，说你不行，说你呀，这个没什么。没什么脑子，说你还就啊以权谋私，说你啊抓壮丁啊，说你还要啊把他弄什么呢，就是自己府上做小官僚，好多你知道吧，都说你啊这对下属不好，对下属的 啊那个待遇也不好啊，这个不管饭吃的也不饱，给的东西也不多啊，就主要啊他就说您阿谀奉承，时常是。 石长氏是何等样的人 啊， 何长氏是何等样的人，我的妹妹在韩灵帝面前说一不二，岂容这十个阉人 是 在我面前指手画脚， 是是有点面 我何时阿谀奉承于他们， 是啊， 边让区区小民， 哎， 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语， 口气大着呢。 此次再去找他 啊，怎么着？ 不必用请， 直接杀他， 抓壮丁的名义， 哦， 把他抓到我的府上，做一名小小的幕僚。不要杀了他，这样的人杀了可惜，让他为我所用。去吧， 得令。 臣猜您自己看吧。我求见。 哦，蔡邕来了， 看来您认识这个字儿。 废话，拜地上名帖，我堂堂的大将军也有不识之礼啊。 哎，这不是考一考您的文化水平如何吗？ 来来来， 都说您有勇无谋，一看并不是如此。 对，我最喜欢游泳了。啊， 哪个游泳啊？ 说什么？ 有勇气，没有智谋， 哎， 有勇无谋。 我是智勇双全呀， 啊，好啊， 智勇双全。来来来，何事来登门拜访啊？ 为 鲁迅说的好，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吗？ 是是是，我特意来找三宝先生。 谁是三宝君呢？ 您不何三宝吗？ 不是不是，那是郑和，那是。 特意来找何进将军。 嗯。 为边让之事而来。 喂，好， 闻听得您想让边让这种才气无双之人当这样的小官儿，实在是可惜了。 哦， 所以说将军，这边让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让他担任这么一个学学的令史。 还学学的令史， 就是微微的，哎，一孤劲儿的那么一点儿的令史，实在是屈才了。 哦， 所以说啊，您没听说这个经传上曾经写过吗？ 写什么呀？ 用一只能容得下一只牛的大鼎去煮鸡，汤多了味道就少了，但汤少了烧干了又煮不熟鸡，所以说您这是大器小用啊。 哦，那我认为你说的倒也有一定的道理。 是是是， 不仅仅是边让是一个有名的有才之人，连你一个举荐之人也能举出这么好的例子来。看来你前来举荐之意可不在边让 啊。 啊！一来让我看出你这个人慧眼识人的才华 啊，毕竟 和这舌灿莲花的口才呀， 您也很会说嘛。毕竟民间传我叫大名士。 哎，不，名士岂不是民间所传，乃是啊，并非浪得虚名啊。与你所说啊， 来，在 让边让去做九江太守。 哇哈哈哈哈， 不让你做 啊。 各位看官，这里的大名士蔡邕，哎，就是大名鼎鼎的蔡文姬的父亲，也是当年的大儒，高级知识分子。 他的见识呢，那肯定比当初做屠户的何进强多了，所以能够量才使用啊，叫边让从煮牛肉不再煮小鸡。这个故事呢，后来被记载到了《后汉书》当中，所以呢，这个成语牛顶抨击也就随之流传下来。 传统文化不含糊，成语故事新解读， 知识开挂有套路， 听着咋样？料足。 相声剧混搭历史文化，成语典故也得抖包袱， 好不好听啊？ 舒服。 牛角之上有书看，求之若渴小青年，爱才惜才老伯乐，是重点培养助向前。列位，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个跟牛有关的成语故事，叫做牛角挂书。这个故事呢相比于刚才那个牛顶抨击啊，好像发生的离咱们近一点。隋朝也不近是吧，瓦岗寨起义的领袖李密，在没有发迹之前，他是一个特别好学的小青年。这个故事呢就和他有关。话说有那么一天呢，小青年李密牵着一头牛，边走边看书，这个书啊他可就挂在了牛角之上。牛角上挂了这本书是什么书呢？是一卷汉书。这时候当时朝堂上的重臣杨素碰巧路过，就看见了这个情景，于是啊就在后面慢慢的跟随。 看到这般的书生，我心里很欣慰，这是哪儿的书生，怎么这么勤奋呢？ 咋样？ 行，你吓我一跳。 学生给您行礼啦。 等一下，那个字呢念学，跟我读学。西曰小不是，西曰学， 西曰学， 西曰学， 学王。 你爱读什么读什么吧。 学生反正给您行个礼 了。好了，免礼免礼。哎呀，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你都不认识。 啊，这怎么说话了？这不认识啊，你叫什么呀？ 不认识你不认识认识去。 这怎么不会好好聊天呢？ 学生叫李密。 这就对了。 字法主。 哦。 读的是楚霸王的项羽传。 我还没问你读什么呢，你就说项羽传，这个人很有头脑啊。 让你知道我看书呢呀。 对，我看见了啊，项羽传。 项羽知道什么是项羽吗？ 这是个好书。 那是楚霸王。 对，那叫楚霸王。怎么 我这人说话好上口。 别上口了。 楚霸王项羽。 楚霸王项羽。 当时跟刘邦那是楚汉相争。 木生重瞳吧。 当然了。 板肋求筋吧。 楚王最后死在了乌江。那是张良，那是韩信，逼项羽是乌江而葬。所以说霸王楚霸王那是一个什么人，你知道吗？ 你这是问我呢？ 问老师吗？ 我不是问你呢吗？ 没有听过。 你是学生。 我没看完的嘛。 你没看完你就说这么多。 就正在看这个项羽传。 你哪懂得项羽是什么样的人才呢？ 是。 要听老师一一道来。 父亲，孩儿告退。 你叫我什么来着？ 叫三回了啊。叫三回了 啊。对， 您叫我来的。来了吗？ 是。哎呀，我这父亲有点懒哈。我问你有一个叫李密的，你认识吗？ 李密。 认识。 不认识。 看出来了啊。 我不认识。有什么事迹您看到他今天有什么样的行为，给我说上一说，讲上一讲啊。 我太爱这个孩子了。 为什么呢？ 这是个 说孩子他还大一点，他应该算个年轻人，我就好这个年轻人啊。 我知道，您说一说这位年轻人有什么样的事迹，您给我讲上一讲啊。 哎呀，他呀，他可了不得呀。 嗯， 话说是有一天呢，这个年轻人牵着一头牛。 您看见他牵着一头牛？ 哎，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牵的好， 我 的比一般人牵牛牵的稳当。 那这不是 啊，不是 这牛好啊， 牛好汉。牛好，夸牛干嘛？跟黎弥有什么关系？ 汗血宝牛啊， 汗血宝马 的牛。他关键是他边走啊，边牵着牛边看书，这个书也好， 书是 啊，这个书啊挂在了牛角上，牛角知道吗？ 牛角知道。 牛角啊，得拿那个发面，他得啊先蒸。蒸完 不是面包 啊， 不是牛角面包， 不是牛角面包， 不是牛角面包， 挂在牛的脚上， 挂在牛的脚上，那牛一走道不就给踩了吗？ 是啊，这牛角上面啊， 牛角上面噗滋噗滋一踩，这书挂在脚上，这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哎哎， 踩的， 我的儿啊，我的儿啊，不是那个脚 啊， 是那个脚 啊， 是这个鸡叫的脚。 哦，牛犄角， 哎，牛犄角的角， 知道知道知道了。 哎，这牛犄角挂着是什么书呢？ 什么书啊？ 汉书。 汉书。 听说过汉书？ 听说过汉书。汉书里的哪一本呢？ 不知道。 哎，圣女传 啊，圣女我 啊，圣女我 不是圣女传， 圣女传不是圣女传 啊，圣女传 圣女不是这个项羽传， 项羽传，哎呀，这反正哎呀，这为父读的书太多了。 项羽传， 哎， 汉书当中的项羽传。 刚才我说的这个故事，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就是他一边走啊， 您看见一个年轻人， 哎，一边走着一边看着书，把这书就挂在了牛角上，就挂着这本书呢，它就是《汉书·项羽传》。这个时候， 嗯， 有一位。就是我呀！ 啊，我知道，我知道， 我看见了 啊哈！ 我就慢慢跟着他。 你干嘛呀？把他牛偷了？ 我偷牛干嘛？咱们家不缺牛啊！ 啊， 我觉得这人很勤奋呐。 那倒是。 哎，一边放着牛，还一边看书，这小放牛啊，对不对？所以我一看，这可以，这是个人才呀、一定要认识认识。哎呀，这么一言谈举止啊，一聊啊，发现这个人见识气度不凡呐、啊，口若悬河呀。啊，这字里行间都是知乎爱哉啊，这个那呜呼呀，这全都有。所以呢，我发现你比不了啊，你还真比不了，你还真比不了。我就觉得我都想认他当儿子了，可是我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哎呀，我觉得 呀，哎呀，幸亏你没认呢，这差一点啊。 我觉得呀，我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我想安排一下。 安排一下， 找个时间，你们俩人，啊， 干嘛？ 唠唠，聊聊，抹泥抹泥，近乎近乎，夹吧夹吧，哪个哪个， 让我们亲近亲近。 哎，对了，就是这个意思。 哦，哈哈，正好正好，孩儿谨听父亲教诲。 哇！ 各位，爱看书到什么时候什么时代都特别的受人尊敬和钦佩啊！这小青年李密呢就这样入了越国公杨素父子的法眼，直到后来杨玄感起义反对残暴的大隋朝，还特意的到函谷关请李密出山共商大业，那么牛角挂书的成语也因为这件事儿流传至今。下面是正经小贴士了啊，牛角挂书的典故究竟什么意思呢？牛角挂书当中的挂就是挂着的意思，书它指的是汉书。哎，牛角挂书呢就比喻读书勤奋，学习刻苦，我们要学习李密牛角挂书的那种读书的精神。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成语故事新编，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